入要我愿意全力干要干的事，谁用的衣扮成衣，行动算了不必多提词，迷人是这份情意，谁没有伤心往事，做个真的汉子，人终归总要死一次，无谓要我说道理，豪杰也许本疯子，同做个血腥鸦片，沿途世间闯一次，强调靠我两手创动人故事，成败也不再犹豫，用我的真心真意，怀着斗志向剑金的圈里追，改变我的际遇， 人生有大意义， 能演变动人故事， 人生也若悲剧， 求献身为护者。 成和败努力尝试，人若有志应该不怕，

为何你要再次伤害我？